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在此，谢谢徐老师。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您的光临。之前呢，我们不是徐老师和梁某人搭边出了一本书叫做《黄帝内经》嘛，有些朋友呢就反映，话说呢，说这个书全讲的你生活上有什么不对，什么不对。然后呢到底该怎么办没说啊，有些朋友呢就很困惑，说怎么办呢？倒是我们的录音师老马说了一句话很真理，他说你把那些所有不对的事情不做你就对了。其实生活里面不一定要做对的事儿，你只要不做不对的事儿就可以了。 对，不见得非要买股票，你不买股票不就不赔了吗？ 或者说买了股票不卖你就不会亏， 无为而治啊，不要干蠢事儿，要比那个瞎干蠢事儿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对， 上期节目我们讲的一个是牛奶问题，一个是艾灸的问题。 对， 艾灸呢其实还是一个外治法。 对， 如果你想又喝牛奶又把它消化掉， 嗯， 牛奶本身没错， 嗯 啊，错的是呢它积聚在你体内的，你没法把它消掉化掉。你如果能把它消掉化掉呢，那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源， 嗯， 所以我们如果非要喝牛奶的话，那就在牛奶里面要加一些热性的这个中药的成分。 拿姜来煮行不行？ 哎，那上次不是说广州有那个 姜 撞奶啊，这就本身就很对。 嗯， 另外呢，我们经常使用一些中药啊，叫碧柏，草字头一个毕业的毕啊，钵呢也是草字头一个拨弄的钵啊，这是一个碧柏，还可以加肉桂。就是我们那吃炖肉用那个桂皮， 嗯 啊，再加，很多人一喝牛奶就说过敏， 嗯， 是吧？说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以后呢就拉肚子。西医说你是缺什么酶，其实呢你那酶有，就是它温度不够啊，它没法工作。这种人呢，如果你拿这种碧柏和肉桂煮上奶，或者用干姜啊，或者用一些比干姜更厉害的，就是高粱姜， 嗯。 煮上牛奶喝呢，他你喝完以后你试试啊，你就肯定不会拉肚子。 嗯， 即使说你呢能把它化掉了，这就像有些人对鸡蛋过敏，他吃生鸡蛋过敏，他吃炒鸡蛋他就不过敏。 对， 他要在炒鸡蛋里面再放点葱花和韭菜，他就更不过敏。这就是我们讲的食物的调和啊，这也是我们古人的经验。 嗯， 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喝点酸奶。啊，酸奶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能量发酵了，把它那个阴寒之气呢平和一些啊，这样呢你就能很好的把它消化吸收和利用。 嗯，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北京有一种那种白瓷罐， 嗯， 白瓷罐里面就是里面放的酸奶， 对，拿张纸糊在上面，拿香烟糊着。 现在我看街上还有， 对， 但是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 是啊， 哎，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那个酸奶变了，反正不是那个味道。 嗯，你提出了一个分才非常有哲学的问题，是吧？也可能就是你变了呢。好了，咱们往下说吧。 好， 好。话说呢，上一周呢讲到了北方者，今天呢讲南方者。南方者，天地所藏养啊，阳之所盛储也。 嗯，先说一下南方的方位啊。 对。 在《黄帝内经》成书的这个年代呢，我们说的南方其实没有到达现在的海边， 嗯， 没有到达这个 海南啊、广东啊， 海南、广东、福建这一带啊。我们说的南方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吴越，所谓吴越就是江苏啊，那个湖南、湖北 这一带 ，我们管这儿叫南方。这个南方呢就是天地之所长养啊，我们说生长收藏。 哦，你 冬 长养， 哎， 我刚才说的是长养， 天 长养， 东方是天地之所生， 对 啊，它萌芽。南方呢是长养， 嗯， 就是植物啊，疯狂的生长， 就是元亨利正的亨，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地劲儿，啊， 对， 阳气特别的旺盛，就像我们说的纯阳之体的小孩子一样啊，长得非常的快，长得非常的猛， 嗯， 所以他说是阳之所盛处也，啊， 盛处也，嗯， 就是阳气特别的盛， 嗯，所以他后面一句话，其地下水土弱，物露之所聚也， 这是说他的那个天气对他的影响， 嗯， 因为越往南方，我们都知道越热。这是太阳给它的眷顾啊， 对， 阳气很 日照时间较长， 但是呢，南方又有一个缺点。地势低下， 对， 我们现在说这个南方呢，都是长江冲击形成的这个平原。 对， 这些地方呢，地势比较低啊，地势比较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湿气比较重。我们越说越往高越爽啊，但是呢，越往下呢，就有容易出现湿气。另外一个特点呢，它是水土弱，水土热的对应就是什么？水土刚强。我们在说水土刚强是什么？ 是 西方 嘛、 就是说水碱性大，而到了南方呢，这个水呢比较软。水软的特点呢是什么？洗衣服干净。 嗯， 水土刚强的那个含的矿物质多的那些水呢，就洗衣服不干净，或者说你用肥皂、洗衣粉消耗的量就大，而这个软水洗衣服呢就特别干净。另外这个软水呢对人的那个滋养也比较好，水软了以后呢，人的这些肌肤就显得什么水嫩光滑，所以你看这个江南的美女都是比较水灵。 嗯 啊，这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们山西的水土地势比较高，水土也比较硬，相对于华北来讲，我们那儿也属于西方嘛。可我们到了北京以后，好多就是在北京喝这个北京的这个水，就是现在说自来水，水比较软，啊，人的这种气色、肤色呢，都随之在变。可是呢，从北方就是从北京到了江南以后，我发现那儿的水就是更软、更弱啊， 所以叫做水土弱，其地下。 水土弱，其地下。 然后它有句话叫“物路之所聚也”，为什么会物路所聚呢？ 湿气大，啊，你看云。啊，云形成了积雨，形成了雾以后，它都是什么？往下飘。 嗯， 包括你看，在舞台上做那个干冰， 对， 干冰打起来雾，它绝对不会往上飘，它就是往下走。所以这些地方的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就是阳光把这儿南方都是多水、多沼泽、多湖泊嘛。 对， 阳光把这些水变成水蒸气蒸腾起来， 嗯， 变成了云雾。但这些云雾呢，不会再往上飘了，它又变成了这种，就是笼罩在这些土地或者是城市的上空，所以南方 湿啊 最难过的梅雨季节， 嗯， 是吧？我最喜欢南方的饮食，也喜欢南方保存下来中国传统的文化，但我最受不了的是南方那个湿气，洗衣服挂出去不干，然后呢到梅雨季节那箱里面的东西都长霉， 嗯。 而且身上吧，你在北方啊，咱们出点汗，哎，一会儿干了，爽了，在那儿就出点汗，就这个湿哒哒的，就是粘在身上一样，所以 湿哒哒的玫瑰啊， 雾露之所聚， 雾露之所聚， 这种雾露呢，就是我们说风寒暑湿燥火的那个湿，所以这些地方呢，出现这种天时和这种地利呢，就容易出现一个。它相关的这些疾病。另外我就说呢，就是南方它的水啊，就是湖泊比较多， 嗯， 在南方打井不用打很深， 对， 就是挖个坑就能冒水。 对， 我那年98年不是发洪水嘛，抢修大坝出现管涌，我看那个管涌，我就想起这个南方的水，就是那儿奔流着河，然后呢出现一个漏管，从这儿就哭一下冒出一个小喷泉。这种水的特点是什么？它那种自洁的能力就差，你想我们打一个深水井打出来的水，你想这些水都经过那么岩石啊、沙砾啊、土层啊慢慢的渗，慢慢的过滤，最后就打出来是清水。 对， 这些地方的水呢就没有经过很好的过滤，所以这种什么微生物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这种水呢就容易喝，这种水容易出问题，所以你喝这种水一定要什么，除了澄清以后还得必须烧开， 哦， 不烧开直接喝这个生水就容易闹病，很多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上吐下泻， 主要是喝生水， 喝生水喝的。曹操80万大军啊，攻打这个东吴，最后说是火烧赤壁，其实呢就是北方人到了南方以后，就是不服水土以后瘟疫流行。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这个徐文斌老师啊讲到，南方呢由于这个水土的这个自洁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很容易呢这个细菌呢没有被完全过滤出来，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会容易水土不服。其实您说这个水土不服啊，除了不习惯这样的水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有啊，就是饮食习惯嘛。南方你煮，南方天气热，他吃的这个粮食呢就性质就偏凉。我们上次讲了，就是北方吃小米、吃黍子、吃小麦都偏热，说到南方呢，主要就是吃的是什么？吃大米。所以南方人的那种造成那种火热之性呢，吃大米正好是一个平衡，而且大米叫水稻嘛。 有种说法说，这个很多南方人有这个脚气病，就是跟这个吃这个有关，这怎么回事呢？ 湿气啊，有湿浊有个特点，它是卑鄙下流。 嗯， 湿气就跟那雾露一样，它导致人发病的出现那种病损的部位呢，都偏下，一个是脚上，一个是在就是阴部，会阴部，男性的阴囊周围会出现这种溃烂湿疹。 哇， 我记得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嘛， 对， 解放战争咱们也是渡江战役，很多士兵也都是从南方过去的，从北方过来的。 嗯， 从北方过来以后，也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水土不服。当时出现一个病，就叫烂当。烂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阴囊湿疹，也就是说，北方人突然到了这种潮湿地方，他身体里面吸收了很多这种从饮食啊、从空气中吸收了很多的湿浊，他怎么排，又排不出去的话，就聚在呢。湿性往下走，湿性下流，一个是烂脚，一个就是烂当。烂当以后当时怎么治，一个是改变饮食，在饮食里面加东西，加一些 焯一点 化湿的啊， 对， 干燥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用中草药外服啊，用它就化湿利湿解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土的办法，晒当。 直接拿太 找个没有阴天下雨的日子啊，太阳出来了，咱们 两腿八字形对着太阳， 一排战士们躺那儿晒裆啊，这就是去湿气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实在不行就坐在暖气片上， 暖气片上那水暖还不行，这就是造成疾病的一个特点。那么你怎么去抵御或者化解它这个湿气呢？ 对， 你观察一下当地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嗯。 所以后面就说了， 对，所以呢，其名似酸而食腐，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腐烂的东西。 这个我们以前说到这个腐啊，腐它这个就是你消化不了以后，借助外界微生物啊， 对， 把它那个分解一下，你再吃。 嗯， 这个肉腐呢，就是我们在南方经常能看到这种腊肉， 对， 啊，四川的腊肉，金华的火腿，这都是腐。这意思是说，你吃就好像我们说吃喝奶一样，你喝纯奶容易造成胀寒，你喝酸奶它就不容易那么大的寒气。你在南方这种地势低下啊，这种湿浊弥散的地方，你再吃上肉这种东西都是什么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东西，需要你那个去消它化它，消化万一不好，那就变成什么痰湿啊，我们经常说鱼生活肉生痰嘛， 嗯， 这种痰湿加上外湿，那么就是整个就是里应外合嘛。在这种地方你要吃生肉，就不如吃这种腊肉或者是腌肉啊，火腿肉。吃酸呢，这儿呢我自己观察呢，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的见解。我看到的在湖南湖北包括云贵这些偏南的地方，人们吃辣是最厉害的，包括四川， 对， 是吧？吃辣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去寒去湿啊，去湿气的作用呢，甚至要超过它那个御寒的作用。 对， 四川人是不怕辣， 对， 还是湖南人是辣不怕？ 嗯， 反正这那些地方为什么吃那么多辣的东西？你一吃辣的东西，这个湿气就去掉。 对 啊，这跟那个在印度那么热的地方，人们吃那么重的咖喱是一样的。它除了热，它有个湿， 开窍是吧？ 啊，就是让你 打开， 让你吃进去那些东西能出去。那个，你想在印度，它是印度洋那些潮湿的 受大西洋暖流影响。 嗯，受大西洋暖流，潮湿空气吹到印度，一下被喜马拉雅山挡住。 对， 所以那种湿气就在那儿弥散。你到那儿你就是不理解，你说为什么要吃这么热性的东西？对不起，你忘了它还有个湿呢。 嗯， 所以这些地方吃酸呢，我的感觉呢就是酸腐，酸腐就是酸，也是把这些东西发酵，发酵以后吃，也容易减轻你的胃肠的负担啊，把这些湿气给它化掉。 所以他说嘛，叫其名似酸而食腐，故其名皆自理而次色。什么叫自理呢？ 治理和梳理是相对的。 对， 我们说海边的人吃盐多。 对， 吃盐多的人是为了什么？排汗，所以他毛汗孔啊，皮肤纹理比较粗。在这个地方吃酸的东西，酸的东西呢偏于稍微收一点，紧一点，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呢皮肤特别细。我刚才说了，江南美女都是什么比较细嫩光滑。 对， 这个细嫩光滑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它就是什么？毛汗孔比较细啊，跟它的这吃这些发酵的东西有关系。 嗯， 而另外一个赤色呢，就是南方，南方是 属火、 属红、 对应红、 属热、属赤啊，所以甚至我们把南方的诞生的那个神农氏，我们管它叫炎帝嘛。 对，火神， 炎帝是火神，祝融两个火叠加在一块儿，那儿的人皮肤比较红。 嗯， 东方人吃盐的话呢皮肤比较黑，西方的偏白，脂肥嘛。 对， 是吧？ 那 腐如凝脂就偏白 啊，赤色。其病挛痹， 这些吃酸的呢收敛过多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麻木不仁， 抽搐、 啊、抽搐 抽搐。挛是 痉挛 啊，痉挛，痉是那种就是抽筋的感觉，挛是整个就收缩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湿气大的地方，人最容易得的就是这种关节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风湿病。 这样子， 风湿病呢，就是筋啊，筋骨的那个筋啊，变得这种痉挛或者是拘挛。痹呢是什么呀？ 痹可能是有点就不通，这个有点像那个经络不通，堵塞， 是堵住了啊，麻痹啊，就是不通的意思。中医有个病名叫胸痹， 胸痹指的是哪？ 胸中的阳气就被堵住了啊，就相当于现在早期这种冠心病的这些症状啊，它不是真的心梗啊，它是真的心梗是朝发夕死，夕发朝死，死得很快。胸痹就是什么阳微而阴旋，觉得就是胸闷的那种，闷闷的那种感觉。这种痹呢，我们管它，中医管关节的这种就是肿大啊，就是屈伸的不利，我们管它叫痹啊，所以中医把这种关节病叫痹症。具体再分呢，有痛痹，就是天气一变关节就疼啊，或者关节一疼 天气就要变了， 天气要变，这叫痛痹。还有什么行痹，就是行走的行，这些人表现就是关节游走不定，这种疼的感觉，或者叫痛的感觉，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你说你具体哪儿疼，哪个关节疼，我们管它叫行痹。所谓痛痹呢是寒加湿，就是寒性凝滞嘛，它固定在一个地方痛。 对， 行痹是风加湿。 哦、 啊、 那不固定， 不固定就是游走不定，带着风呢啊，风乘风御风而行啊，带着风在体内瞎转啊。还有个叫着痹，就是那个睡着了那个着，它是肿，表现出来是肿， 它不疼， 也疼，但是呢那个肿吓人的样，比那个疼就更让人注意。这种着痹就是湿气更大啊，就是一 湿加湿， 湿加湿，就像象腿，我们说这个哦，这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关节肿得像个大馒头一样。所以呢黄帝内经有这些话叫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至，形成了痹，这就是挛痹、 哦、 啊。 那到底如何去治疗这个痹呢？啊，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呢，徐文兵老师啊讲到了痹这种东西，就是麻痹带的这个痹啊，有三种，分别呢是来自于风寒和湿，或者是这三个加混在一起之后所形成的。那么通常这种痹症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 痹症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说到了他那个爱食酸的问题。我说了，如果你想让这个自己的肝以及它附带的这一系列东西，比如说肝主筋啊，肝连带着胆，你想让它开放生发，你应该吃辛辣的。如果你想让肝藏血，让它收敛啊，让它那个不要乱跑，你要吃酸的。这些人特点是什么？老吃酸的。为了帮助这自己的消化，老吃酸的。吃酸的特点就是什么？让自己抽抽，就是让那个肝气肝阳升腾不起来，让它老这么收缩。那你就说治疗这个办法就是什么？ 疏肝利胆。 疏肝就是让它吃那些辛散的发散的东西。所以治疗，如果说给他们用药的话，我们就说 用哪些药？ 湖南人、湖北人或者贵州人都吃这个吃辣。吃辣就是他们针对他们吃那个酸取到了一种平衡，就像我们平常说吃蒜的时候觉得烧心怎么办？吃辣吧蒜嘛， 对， 拿醋一泡， 对 啊，那个喝酸辣汤的时候撒胡椒粉，闹点醋，这就是一个辛和酸的平衡。这些人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就是吃点辣的啊，把那个湿气给散一散。真正治疗的话，比如说这个表现在关节疼痛，最有效的方法快速止疼就是扎针。针刺疗法，我们不说针灸疗法啊，大家先说针灸在美国现在很普遍很流行，我说你错了，是 acupuncture 在美国很流行， 就是针刺、 那个、针刺不是艾灸。 对， 为什么艾灸在那儿流行不起来？艾灸者久也。美国人有那个耐性吗？ 对，他们都发明快餐文化，他有道理的， 开快车啊，吃快餐啊，快速恋爱，快速离婚，这都是他们闹的。所以这个针刺疗法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快速止疼，立竿见影，躺着进来，站着出去。美国人的可爱之处是什么？他是实用主义者。你也别给我讲阴阳五行，什么脏象，我这儿疼，我在这儿找我的理疗师做了多少次治疗，我也不管用，然后我要吃那个painkiller 吃那个止痛药的话，我又担心它的 side effect 就是那个副作用。我听说你们这个中国这个 acupuncture 针刺很神奇，你给我试试吧。你给他一扎，然后止疼了，他马上就配，马上就付钱。然后接着来的是谁的？就是保险公司。 对， 保险公司发现他的客户同样一个痛症，在那儿找什么理疗的，找那个 chiropractor 就是那个整脊师啊，找其他的各种方法，花费的远远比这个多，效果还没这个好。突然发现你们来了一些中国的这些人，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快速就给我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些保险公司跟着就来接受保险。就是你要去找那些有 license 有那个执照的针灸师治疗的话，我给你 cover 配。这你不说是，你不能说是他热爱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中医，他完全从商业操作的模式上就发现这个针刺的神奇。所以你看这种挛痹啊，抽抽了啊，抽筋儿了，还有这种关节的疼痛，甚至再引申到这种痹，就是我刚才说那种胸痹啊，其他的这种经脉气血不通的这些病，都针刺效果非常好。 通常针刺是刺相关的比如说痛的或者痹的那个地方的穴位呢，还是旁边的某些经络上的穴位呢？ 这要说的话就大了。中医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按经络辨证。你比如说你疼在这个痛点，比如说我们打网球肘， 对， 打网球的人容易得网球肘。那他这个痛点，我们一般都是什么？那个痛的地方是拒绝你触碰的，更不可能你在他那儿给扎针啊。是吧？但是我们发现他痛的地方是这个尺泽，或者是在曲泽这个部位。但是我们有经络辨证，一看这个疼点在尺泽，那是他手太阴肺循行所过，那我们就在他的远端，比如说 在这个韶山或者在虞姬，甚至在太渊，或者往上走，在这个中府云门，这个夹车这个部分给它取穴。扎的地点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有经络理论，它气是连着的，所以这种叫远端取穴，就是我不往你疼的地方扎。 嗯，但是一定是在这根经络上。 哎，但是还有呢，中医叫什么？左病刺右，右病刺左，我们叫谬刺。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表现在你左边的左边左膝盖疼。 对 啊，但是你左膝盖就不让我碰。 对， 我在这个膝盖的上下，比如说这个附近啊，你让碰的地方，比如说上面梁丘血海，下面这个足三里阴陵泉，我给你扎针了。但是我还可以取什么呢？远端取穴，我取对侧右胳膊肘这儿， 差不多的位置， 跟你对应的那些位置。 哦， 比如说我这个对应的这个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膝眼，就是这个胃经的这个地方疼， 嗯、 那我对应的就在左胳膊这儿。膝眼是阳明经， 右胳膊 就是那个肚鼻吧， 对， 肚鼻是阳明经，那我就在右肘上的阳明经、手阳明大肠经，我在曲池穴上给你扎一针， 屡屡有奇效， 一般都有效果。为什么效果呢？就是说人控制啊，人的神，就是我们现在简单说它是大脑控制人的四肢啊，对侧的，你像你走路是什么，迈左腿， 出右手， 它是受一个神控制。 哦，怪不得， 对吧？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理解了，我觉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是吧？ 是这样的。 所以呢，刺激的好像是不同的部位，但是呢影响的是同一个神。你对疼痛的感觉也是你的主观感觉吗？ 对。 包括我们说过，有些人出现患肢疼，他左胳膊没了，然后跟你说，梁大夫，我左大拇指疼。 有可能的， 当然 叫幽灵痛嘛， 啊，叫幻肢痛， 对， 幻觉的幻，那怎么办？ 就在右腿上， 右脚大拇指， 对， 是吧？你那个右手大拇指是手太阴肺， 左手大拇指， 哎，你左手大拇指，比如说是手太阴肺， 对， 那你要在他的右脚，手足太阴脾对应的太阴经跟太阴经是同一个神指挥的， 对， 你在那儿一扎。中医不仅能解释为什么会有患肢痛，而且还能治疗患肢痛，就是把人无形的那种主观感觉落实到有形的实体上。 不过刚才徐老师讲到一个话题，痛这个东西啊，它是个感觉问题，这话吧经不起想一想，我们觉得太深刻了，足以让你失眠。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呢，徐老师呢讲到一个话题，就讲到说痛啊是一种感觉问题。我们稍微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深入一点点哈。 嗯。 它其实是不是涉及到一个我们的心物意元的问题？ 这就说到了中医的最基本理论，我们管它叫精气神。 对 啊，精呢是有形的物质，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体液，包括我们的精髓， 嗯， 这是肉眼可见的， 嗯， 那下两个就是什么， 嗯， 肉眼不可见，但是它也是一种存在， 嗯， 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我们讲气，很多人这个低层次的啊，有智力的人就问你拿给气让我看看，对不起大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 嗯， 为什么联合国要申报非物质 文化 遗 产？ 那你应该去到联合国说，这世界上没有非物质的东西啊。 嗯， 叫气，气其实是一个桥梁，它沟通的是什么呢？ 神和精神， 神和你的这个肉体。 哦，《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我们讲了，故形与神俱。 嗯， 形与神俱。你空有一副臭皮囊，你就可能是一个死尸 植物人， 你也可能是一个行尸走肉。 对 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想了，你讲的这些无形的气，你怎么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它？你别让我看到它，你能让我体会到，那我们就给它用什么针刺的方法。针刺很多人敏感是有感觉的， 嗯， 就是说我在这儿给你扎一针，我这小蝴蝶在这儿扇一下翅膀，结果它在，比如说我扎在足三里上，它的胃就开始蠕动；比如我扎在阳陵泉上，它就觉得嘴里面有苦味儿，其实它胆汁就开始分泌。 嗯、 最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病人是我妹妹她同学的一个妈妈，她是什么，就是这个觉得自己耳朵响， 嗯， 耳朵响， 耳鸣， 耳鸣，我就给她扎了那个就是 肾经上的 三焦， 三焦响 啊，三焦就初期嘛，初期的耳鸣我们还是治表，然后把长期耳鸣肾虚啊，我们得补肾。三焦呢，我给扎手背上那三焦经的第三个穴叫中主穴，中主穴呢，我就是应该是直刺，然后呢就是稍微往手指尖那儿偏了一下。他说你这次扎我没感觉，哎，我一听没感觉，那怎么办呢？我就哎稍微起针就往手背就往手腕那儿偏一下，然后他就说哎有了有了，往上走呢，往上走呢，来来来，就是到耳朵了。你看就针尖就这么，我们叫以针引气啊，这个针啊高手是可以不用针的，他用指头一点你就能感觉到气，我们是低手，只能通过一个有形的媒介，然后呢去引导他这个气。 嗯， 这种其实就是叫实证啊，或者叫虚证，你肉眼看不见，但你感觉到了吧。 对， 还有一次呢就是治疗一个就是腮帮子，有些人呢有个病叫下颌关节紊乱啊，就是咬东西多了以后呢就腮帮子就酸的慌， 嗯， 吃一顿饭得歇一会儿。其实这就是说这个人的胃经啊， 嗯， 就是气血不太足了。我们给他扎足三里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你扎的是腿吧，他觉得腮帮子有感觉，还有的时候他有时候张大嘴的时候就嘎嘣嘎嘣的，就是吃一个枣还吃一个葡萄，这葡萄大点一张嘴这儿就咔一下就卡住了。 嗯， 这些地方就是这个穴位是就是足阳明胃经的第六个穴叫颊车穴，你给他扎底下的足三里，他在活动，你让他活动这个就是这个咬肌嘛，他颊车穴其实是我们口腔咬肌的附着点啊，就是从那儿发的力，所以经过就是有了这个感觉以后，我给他扎足三里，他颊车有反应以后呢，我以后治疗类似这种病我就一边扎足三里，不管他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是敏感人，没感觉的难道那种气就不存在了吗？ 嗯， 也存在，所以我以后就留了一个经验，就是治疗类似病我一边给他扎足三里，一边让他 啊咬牙齿，咬牙 就是活动， 嗯， 活动自己腮帮子， 嗯， 这种效果就特别好。这就讲到了气，最后讲到神。神是什么呢？神乎神不好说， 嗯， 但我们说一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出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对， 有声 没进去， 声和音不一样， 对对对， 声是客观存在，心是什么，触动了你的心神了， 对 啊，这就是说你心不在焉，神不在哪儿。我们说了这个有的人出现患肢痛，就是说没胳膊他还那胳膊疼，这是一种情况，跟他相对的是什么，肠子流出来了还在那儿冲锋呢， 对， 不知道疼，为什么， 他心神不在嘛，是吧， 心神不在哪儿，一个是什么，心神受到了创伤还没有愈合，胳膊没了但是那个痛苦还在， 嗯， 好多人受的那种感情创伤或者是肉体损害持续十几年数十年阴影不散，为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刺激他留下那种气伤到他那个神还在，可是我们说哎，肉体没有损伤啊，是吧，你看你们这就跟那个法官鉴定家庭暴力一样，哎，你这皮肉没有损伤，你怎么不想想那种语言暴力冷暴力啊， 嗯， 感情那种伤害那是无形的一种存在， 嗯， 但是中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说你挨了别人一嘴巴， 嗯， 如果你一天想他十遍， 嗯，那就挨了十嘴巴， 你相当于挨了十嘴巴，对不对， 所以佛经里面说要放下嘛， 放下是你的意，你想放下，但是你怎么放下它， 怎么放下呢， 那你就应该把他那股劲儿或者那股气儿， 嗯， 给他引出来， 对， 给他卸掉，中医老讲补泄嘛， 对， 他既然这种能量，比如说我们想象啊，一股无形的能量冲进了我的内心， 脸颊啊，脸颊然后到内心啊， 然后到了我的内心，那么我们说你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去嘛， 嗯， 是吧，我们分析一下他那个受力的时间地点场合， 嗯， 然后分析他受力的这种部位， 嗯， 中医的心是有它对应的躯体和经络的， 哦，这样子， 中医的可贵就在这儿，就是说能把无形虚妄的东西落实在实处，你说我伤心了 那我检查你心相关的经络和穴位没有反应，那我就怀疑你的述说是不是真实的 啊？ 你说我一天挺高兴，昨天我还看几个抑郁症的病人，其中有两个就说没事，我挺高兴，活挺开心的，你看我是不是活挺开心。我说你开心不开心是你说，据我的诊断我告诉你，你抑郁的很，你很抑郁，你活得很不开心。 哗的就哭了吧，我估计 哗一下眼泪下来了，包括在我给他点穴的时候止不住那眼泪就流下来。我说别装了，戴一个面具活着多累， 嗯， 是吧？这就是说我当我检查到你跟你的心对应的经络和穴位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你不抑郁我都不信， 嗯， 但我给他治疗最后说，我说你好了，你不用来了。他说我真好了吗？我说你真好了。我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印象， 嗯， 印你心的那些肉体和经络它没问题了， 嗯， 那剩下的就是你慢慢调。但是我还会不会再犯？我说你除非再伤心，伤一次大心。人要得个抑郁症也不容易的， 就跟做花花公子不容易是一样的，是吧？ 对啊，你受一次刺激，一天想十遍，是吧？反复加深那个刺激，你才能得那个病。这就是我们说的治疗这个痛症，中医能够用针影响到的气，然后让气达到都最隐秘的我们都无法想象的一个部位，就触及到人的心神，你再气分或者触及到他的魂或者触及到他的魄，最后能够消除人内心难以言表，肉身上没有任何问题，貌似没有任何问题，但心里活得很痛苦， 嗯， 中医能够帮他解决。 所以呢，就刚才您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精气神这个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调病啊可以是互相影响的，先调神也可以，先调身体也行。 我有一个口号嘛， 嗯， 现在慢慢也在影响我说，心病先治身， 嗯， 身病 嗯 要调心，嗯，就是说来一个人主诉是生理问题 啊， 我胃溃疡，我高血压，我糖尿病，这些人你一定要考虑到让他得这种病背后的那个心理问题， 先把心理问题解决了， 先要调心， 嗯， 甚至要改变他的价值观， 对， 生活方式， 对 啊，很多人就是在追名逐利，认为自己命没那个值钱，你不把这个调过来，你给他治好他还会得， 嗯， 所以我说现在西医也认为，现在医学也认为胃溃疡是什么 情志病， 身心疾病， 对 啊，说是高压力什么得出来的，这是我说身病要调心。另外呢，心病要治身，它表现出来的是我抑郁，我焦虑啊，我幽闭症啊。什么叫幽闭症？我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屋子里或者电梯里，我就要恐惧的要死，我就要跳，我就要叫，我就要逃。我治一个病人还是以前还是个飞行员 啊， 飞行员多好身体，但是他有一次就是做生意中，一个是受到了挺大的这个损失，另外也受到了一些惊吓，从此以后落下一毛病，自个儿不敢进电梯，自个儿一个人不敢再待在屋里，我给他扎针必须得边上还有另外一个病人躺着，然后他还得不停的跟那个病人聊天才能缓解他那种紧张。那这种病没招没落的，让人觉得你这神经病啊，你他不是神经病，他是精神病， 嗯， 他是伤了神了， 嗯， 但是这种心病你要落实到哪儿？躯体上，你先给他调心，先把他生理的出现，我们说在肉身上出现的这些问题，淤血啊、痰块啊、寒气啊，给他去掉。调身以后，你不要给他做心理工作，这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个电梯吗？他比你懂，他当过飞行员，他开过歼六、歼七的人不比你懂，他不是个意识问题，心理问题，神的问题。所以我说这种。提出这种口号呢，就是所以我理想中的中医啊，应该是一个 team， 对， 应该是一个团队， 对， 病人一来夸夸夸上来先整形，好多人得的病是什么脊柱侧弯啊，小关节滑脱，然后压迫自己的从这个脊椎发出的这12对这个神经，然后造成了自己的脏腑的病，有些人是一脚高一脚低，走路都不平啊，脸是一边大一边小，眼睛是一大一小，这完全是形病啊，就是说你这个形体不正造成的病。 第一个接诊大夫先给他整形， 嗯， 整形好了下次不用来了，整完形了问题还在，那就什么病了， 调内、 气病， 气病 啊，那就来一个针灸大夫，夸夸一扎针，以针引气，行气都解决了，这人还有病， 就神的问题了。 下一个找一个大巫大医，几句话一聊，看你一眼，哗哗一流泪，出去吧，交钱去吧。 这个就是我所听说的，曾经有一些人到印度啊，碰见一些大的修行者的时候呢，看见他就哭了，啊，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真有，这些人都是调神的大师，所以我说我要开个中医院， 这倒真是一个理想状况，是吧？ 一层整形科 啊， 先把大家歪七扭八的这些不正确的、挺胸叠肚的这些扭脖子的这些人全给整一遍。这一层接待大量病人，一层不好的免费上二楼，二楼给调气，然后三楼调神 啊，三楼的人基本没什么事干了。好了，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的国学堂。刚才呢，和徐文斌老师呢讲到啊，这个每一个人的调治呢，都可以从精气神三个维度去讲的。这原因是来自于哪里呢？讲来自讲的痹症这个话题啊。 嗯。 虽然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其病挛痹，其治以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为什么叫九针呢？ 最早就是说针刺的发明呢。 对。 我们讲艾灸要比针刺要早。 嗯， 相传这个艾灸呢，这个我们说代表这种母艾的这种治疗方法是女娲发明的。再往下走呢，这种父艾呢就比较严厉一些，就给你扎针儿。相传伏羲制九针， 哦， 伏羲制造了九种不同规制的这个针具，啊，有大有小，有粗有细，也有三棱的，最大那个就跟个小刀子一样，九种不同形制的。 嗯。 适用于不同的病症。你看他刚才说治疗这种挛痹，他治宜微针 啊，微针嘛。 什么叫微针？ 这是那种细的小小 针 吧。 微 针 也叫芒针，就是像麦芒一样细的那个针。 嗯， 这种针它显然不是在调形。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九针里面有个叫小针刀的， 嗯， 他比如说给你割断一下那种粘连啊，或者是挑开一些东西，干脆就切开排脓啊，他是在调形，当然也同时也在泄气嘛。 嗯， 这个微针你说他是在给你放血， 嗯， 他是在给你干嘛？他显然不是，他调的不是有形的东西，他引的是什么？ 引气啊， 无形的气啊。所以他说治应该是治一微针。而这种九针的发明呢，相传也是从南方过来的，就是说这种针刺的，我们说砭石的老家在东边啊，这个针刺的老家呢应该是从南方来的， 就是湖南湖北那一带了。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为楚有才，就是古代的吴越楚， 嗯， 这一代发明过来。但是我们就是想，如果是即便我们在北方，你碰到了类似的病，你同样也可以用微针啊， 对， 以针引气。说到这个以针引气呢，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我们上大学毕业实习嘛，也到针灸科。我们是中医系，中医系是学制六年， 嗯， 但是我们六年给的学位还是学士啊， 嗯， 医学学士。我们是中医系，就是针灸呢，针灸的科目呢就当一个小科来实习。不像我们学校还有个系叫针推系，叫针灸推拿系，他们学五年，他们主要就是用这个扎针和艾灸。 嗯， 他毕业以后一般都分到针灸科，所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对这个针啊，中医系的学生， 嗯， 对这个针不太重视。我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我的病人都扎针呢？我真正把针灸捡起来是在到美国以后， 嗯， 所以我针灸是在美国学好的， 求贤于野嘛。 为什么呢？你在美国要申请工作签证， 对， 你凭你是中医系会开方子，人不认，因为人没那个职业，也没那个执照，人家有的就是 acupuncture 的 license。人家美国就是组织这个全国的每春秋两季有一个 全国的考试。你猜组织考试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都什么人？ 都是犹太人。 哦， 就是这个，在美国啊，这些到了高层啊，无论各种行业，任你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技术再高，对中医理解再透彻，真正管理中医的还都是这些人。组织考试，它有一个，你看我们中国啊，到现在没有一个像样的国家级的针灸考试， 对， 没有笔试，也没有什么呢？你看他这个考试分三门，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你先要拿到这个针灸的这种卫生的，通过这个卫生的考试， 嗯， 也就是说卫生消毒的考试，这完全是西医的，就是让你怎么摆放你的针具，怎么消毒，怎么灭菌，他用的针没有问题，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保护病人也保护大夫，因为在那儿艾滋或者不是艾滋病，就是那种艾滋病毒感染阳性的 HIV positive 的人太多了，所以你首先要通过这个考试，这叫 clean needle technique。 第二个考试是什么？笔试，200道选择题，你要想拿到执照你还得参加他的英文考试， 嗯， 这叫笔试。第三个最有意思是什么？亲自在病人身上找穴位。 他一次那么大的考试，哪儿找那么多病人摆那儿了？ 哎，他找的是 model， 专门有模特。比如说我 漂亮吗？ 那会儿就 这个不用俗的问题。 那会儿就顾着去找穴位，顾不上看那个人漂亮不漂亮，就跟伯乐相马似的，就看马好坏都分不清，马是公的是母的。 嗯， 一个活人在那儿，然后你拿一张考试单子。 嗯。 里面有15个穴位， 嗯， 而且告诉你是左还是右， 嗯， 比如说他让你选15穴，左这个曲池，右足三里，什么迎香，15个啊， 嗯， 然后呢，给你一个小那种不干胶的那种小圆环， 嗯， 就是中间是窟窿， 嗯， 边上有一圈白的啊， 嗯， 这个圆环大小就相当于就是1厘米左右吧。 对， 就这么圆滑，然后你根据他这个纸往病人往那个模特身上贴。 哦， 他在你来之前，他已经用一种荧光笔在那个穴位上画了一个圈，但是你肉眼看不见啊。如果你把那个东西贴在那个对的穴位上，你贴完15个你走，边有个考官。考官拿那个就是剪些假钞的那种灯，夸一照，那个圈里出现那个反光， 出水印了，水印 过了 啊， 就是你这个穴位选对了，允许你错俩，你如果错3个，对不起，下次或者秋季你再考，明年再考，人家组织的非常严格的3个考试，通过以后你拿到了这个证书， 嗯， 然后凭着这份证书，你在哪个州行医？你再去拿这证书到当地的那个主管部门去申请执照。所以我自己有个预言啊， 嗯， 中医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的话，在国内啊，那只能是也不能说优汰劣胜，或者是这个轻浊不分，慢慢就堕落下。如果像美国这种管理模式管下去，我估计在不久的将来， 最好的医生在美国， 最好的中医大夫都在美国。 嗯， 我是个别的啊，也自个儿有一个什么的妄想，跑回来要干自己的事儿。现在好多好的中医大都跑美国。 我最近碰到好几个，而且是用特别古法的方法去治病的医生，全美国回来的。 你看看啊，美国他这种管理体制是什么呢？第一，国家不扶持， 嗯，也不打压， 也不是不打压，他是什么？无为而治。 嗯。 真正我发现美国好多治国的或者是治理的管理的理念其实都是道家思想，他怎么呢？我要给你钱这也是有为，我要打压你呢也是叫有为，我就无为，我就根据你的这种系统的理论特点，我让你们安排你去学习3年专门学校，然后呢你去考试，按你的组织方法去考试，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呢让你行医，但是规定你不许碰任何西医的东西，什么心电图、血压表，所有东西西药你都不许碰，你要碰的话，病人要投诉，那你就是倒霉的开始。你如果想做，除非你去考美国的医学院， 行医了， 拿到那个 Doctor Degree， 你去行医。这样做的话， 让那些中医完全按照自己的古法去看病。 嗯， 你如果用你的方法能够给人解决病痛，能谋生，那你两年换执照，你接着干。如果你混不下去呢？没病人呢？ 嗯， 人家也没有凭什么这教授那副教授这主治医那主任医的，全靠病人市场自然检验，最后就是什么优胜劣汰，一步一步下去，好的留下来继续发展。而中医的特点是什么？越按自己的规律往下走，它越有生命力。人美国的西医技术多发达，人凭什么来找你闹西医？人找你就是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观点、新的手段解决我的病痛。所以你观察到的都是我十年以前我就预言到的。我说将来啊，好的中医， 以某种程度上这也没事儿。我觉得有一年我在大英博物馆看那个中国古代那些特别好的陶器哈，一方面愤怒咱们这个耻辱啊，另外一方面站在更开阔的角度来看，起码人家保留了，你放在中国 没准还被砸了， 还被砸了呢。说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是吧？所以呢，就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反动，我觉得说咱们把它谈出来看的话，站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起码你允许美国人民更好的保存 中医，他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这种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你像对比来说，我们现在是这个国家投入很多的钱，结果呢，这些钱投入大家都去干嘛去了？养大白鼠去了。 而且呢，都拿去，咱们就不用再说了，这个涉及远了，是吧？ 对， 徐老师。 清朝的八旗兵为什么当年那么骁勇善战，到后来都不能打仗了？就是铁杆庄稼给养的。 嗯。 这些人就不用打仗也能有钱花呀。所以从这个微针啊，我们就说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说它有效？就是说针通的是气，而气呢又是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心神的沟通它的一个桥梁。 嗯， 所以针刺在美国发展的快，或者针刺的效果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自有它背后的道理。如果艾灸的话呢，一个是没耐心，再一个呢，美国的楼都有报警器。 对对对对对，很容易喷水。 点着点着水下来改水疗了。 对，哎，刚才说的这微针呢、啊，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说当年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在一些很多医院里面呢，这个生小孩子啊都不用麻醉的，都是用长针来做 麻醉。嗯，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点残留，但是大家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接受一个普遍价值观，你按那个公认的价值观去做事儿，你就是做错了，你也没过。 对， 你要按这种不公认价值观做，做对了。 是 也就那么回事 啊， 做坏了呢？结果大家这个针刺麻醉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做了 啊。 甲状腺的手术，胃刺切或者全切的手术，都是在合谷穴上加一个针，有时候会通点电，这时候人就变成那个冲锋战士，肠子流出来而不觉痛。这个躺在那儿的病人还跟拿刀切他肚子的大夫还聊天呢， 而且我就这样， 就是股票涨了吗？ 这样的麻醉还比较好，是吧？ 不伤神， 不伤嘛，就是很多麻醉师， 而且不伤你的脊髓。 对， 全麻都要在那个脊髓里面打药。你看那个南怀瑾说他小孩子得病了是吧？高烧到医院，然后那哥们儿就说：“哎，你脑膜炎，我得抽脑脊液啊，就要抽。”南怀瑾说：“这就是密闭的藏精的腔子，让你那么抽，泄了我们孩子的精气，立马拉回去。”后来喝了瓶汽水好了，孩子后来还得体育冠军。男老说：“当年老子要是一念之差让你抽了脊髓，你小子还有今天。” 是啊，你有的时候想起来，现在年纪小朋友多么不幸，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父母在错误之中花了很多钱做了错误的事情。 哎，为人父母者不知一为不慈啊。 嗯，为人子女者不知一是为不孝。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再见。